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四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六罐大罐装 Height 韩国啤酒或四支 Miko 山竹提子汁，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四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四款口味嘅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系30蚊，净系买啤酒都唔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号。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D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入定货啦！ 喂，好啦，咁啊，哇，变咗成个礼拜，唔系成个月啊， 唔系啊， 系啊，你四连续四集冇做节目啦，大佬啊， 咁耐嘅咧咩？原来 系啊， 但我 check 嗰啲 view 数，我哋我唔做节目之后咧，系飙到180几万啊，今个月 五月 啊，即系意思系啊，有人报俾我听啊， 滔滔。 即其實我應該休息一下嘅，即如果係咁樣飆升法嘅 咁啊，即係我哋呢排輪流啲人咧都喺度即係休息嘅， 係咩？原來係咁啊！ 係啊， 咁唔好怪曬我咯。 咁啊，索記就早排休息啦，係咪？咁嚟緊又話五個月定五個禮拜，五個禮拜休息喎，好似話係。 係咩？ 咁啊，係啦，咁啊，即係琴日就係三姐休息啦，咁啊，早排就係阿教授休息啦，咁啊，即係啱啱你又休息完啦，咁啊，其實我係輪流充電啦，咁啊。即係算係你係最長嘅啦，其實係 係啊， 嚇應該最長係索記，跟住係你啦。咁啊，即係我啊同阿龍咁開玩笑咁講啦，咁啊即係呢一個係土伯俾我哋嘅壓力測試啦，咁樣樣 咪點咯 嚇 係嘛？本來160几万啫嘛，我喺度嘅時候 都唔係㗎。其實呢排咧，即係如果你話講高峰期咧，最高個月咧，即係都唔知四月定啦，係200几万 係咩？ 260万 260万 啊！咁啊，即系多谢阿常海仔啦，系咪？咁啊，即系而家都系比较高嘅，其实都系。咁所以咧，就你话即系嗰个压力测试，你唔喺度咧，咁我即系咁粗略推算啦，我同阿龙啦。咁啊，你唔喺度就应该冇咗差唔多30-40%到啦，咁样样嗰个标就系、是。咁啊，都好大影響㗎，其實都係。 咁啊，要努力啲翻嚟做節目。 啊，咁啊，梗係要啦。咁即係有位我懷疑係 P 仔嘅分身啦，就話你掛即係其實掛住去呢個城寨做節目，咁啊唔翻嚟。因為其實你過去你四個禮拜，其實你有兩個禮拜喺城寨，咁但係竟然即係你有兩個禮拜，即係你成個月都唔喺度，所以咧就真係有啲 冇。唔係喎，我曾經諗過㗎喎。 啊，點樣咧？ 就不如咧，即係將我嘅節目冚翻咗佢算鬼數，因為我對我嚟講咧就好大壓力喎、 啊。多一日節目啊嘛， 好辛苦。我發覺原來做節目係即係一個禮拜吹一次就冇乜問題，但你叫我吹兩次咧，已經係極限嚟咯，人生嘅係。 你唔使咁準備㗎啦，你都你 雖然係冇乜準備，真係大鑊。 你係即係嚟咗兩三個鐘嘅啫，其實係。咁啊好啦， 咁呢啲係十年功嚟㗎嘛， 土法即係反正都係啱啱喺美國翻嚟啦。啊，系咪？即系都可以同我哋 update 下啦，系咪？ 冇关系嘅。 有冇好似阿梁家杰啊，同埋阿杨岳， 有冇去见啲美国嘅官员啊？ 冇啊，今次冇，今次冇啊， 冇啊。哦，即系冇见美帝啊，又喺度讲下呢个香港政策法问你攞料啊呢咁嘅嘢。 冇啊。 哦，咁样样。咁啊，因为咧就最近咧都大镬噶，其实就系咁啊。 你讲开呢个 point 咧，其实一样嘢可以提嘅，就其实香港喺美国人嘅利用价值咧。喺我的判斷 diminishing 緊啊， 我的感覺 係 diminish 得好緊要。 係啊， 原因就係在於咩咧？喺雨傘之前或者係之後咧，其實佢係好想利用香港咧作為一個即係鬥中國嘅一個平台嘅。即使喺奧巴馬嘅年代都係咁樣。 所以同個總統係轉咗邊個人呢？我的感覺，我的判斷，我的分析，同埋我收個風都係咧，係近似咧，就係佢哋要利用香港作為同中共鬥嘅一個棋嚟嘅。但係近呢一年開始咧， 即係 Donald Trump 政策開始咗啦。 我感覺到係有轉變。個感覺係在於咩咧？有多人咧，其實以前好容易弱嘅，甚至乎李柱銘都係啦。有一次佢同阿太。陳太啊， 係邊個先？ 佢好似話係連呢個咩助理副國務卿 約嚟美國，約嚟香港， 梗唔係啦， 即係美國 揾佢啊，都見唔到啊。 哦，咁樣， 即係咩啊 ？Assistant Deputy Secretary 都見唔到啊， 即係都唔想show你啦。 連我屆時都見到啊，大哥，我都見到啊，我嘅 level 都見到，本來屆時係。 在克林顿时代好像李柱銘你不是在即是 入幕之宾来的。 是啊不是见过他咯即是那时候在行里见到他不是遇见嘛。 那次有一次呢直情是影埋相添啦坐低傾咗成15分钟 ,30 分钟添啦。喂你连以前见得总统的李柱銘今时今日去美国同陈太那种一个都见不到。今次嘅傑哥佢哋，我聽講都係因為 Heritage Foundation 係有一個 function 係講香港問題，就順便去下咁樣嘅啫。所以其實呢一個亦都睇到其實美國對喺背後點樣睇香港，同埋咧中國俾嘅壓力咧都係對佢有影響嘅。因為我收到我嘅信息就係咁，我收嘅就係而家佢唔係好睇香港噶啦，亦都唔敢再搞香港嘅。所以寧願咧將啲精力同埋資源都放喺台灣。因为太麻烦了你想想嗱，我即刻醒起一样嘢，我听到呢个信息嘅时候，上次有一个嘅美国领事喺香港，见黄台阳，见梁天琦，影咗张相出嚟啊嘛，记唔记得啊？我仲话呢张相有啲奇怪、啊，装美国佬弹弓、啊，其实系嗱，如果你系老共，我都话啦，你咪干预香港事务咯。是吗你被人斷正喎、啊。我就觉得那张相是像梁天琦和这个黄台阳当时找啲记者都去拍的。是吗因为我哋一成日见㗎啦。 或者黄台阳即是佢自己 call 啦即是呢个唔知啦呢个就係、是。咁即係那个情况嗱今次嘅情况就係咁样嘅。咁因为一年一度啦係咪就检讨呢一个国会又检讨呢一个香港政策法。咁其中呢咁其实佢即係每年都会俾啲 gray 嘅即係会都会即係係会俾啲 judgment 啊 verdict 啊咁样嘅。 有啲 comment 啦。 係啦佢 comment 呢就咁今年呢就好大镬啦。咁原本啦即係年年呢佢都会话哎究竟你呢个高度自治係咪符唔符合即係基本法所承诺你嘅程度呢係咪咁去年呢其实都系一个警号嚟㗎啦。因为佢话就係话 appear inconsistent, 看来就唔符合 看似 係啦咁今年就唔係啦今年就好確切啦就係、是、were inconsistent were W-E-R-E 係啦嗱你 appear inconsistent 呢嗱你起碼呢即係嗱嗰陣時已經發生咗南明基事件㗎啦已經係咁、但係今年冇咁但係呢就主要嗰個 highlight 呢今年嘅 highlight 呢咁其實就唔係話你唔好以為係嗰啲咩雙學三子呀嗰啲政治性檢控唔係咁佢就今年呢就講啦你講嗰啲嘢呢你話干預別國內政呀干預你自己啲嘢呢我唔講啦我淨係講關於我嘅嘢關於我嘅嘢就係話你拒絕引渡一個我要求你引渡嘅逃犯咁、那個逃犯呢就其實係澳門人嚟嘅咁呢個澳門人犯啲咩事呢咁樣原來佢就係 hack 入咗美國一間律師樓咁然之後呢就套取咗一啲叫機密資料咁然之後攞呢機密資料呢炒股票咁就贏咗成$4,000,000 咁唔衰 咁就發咗達嘅其實係等於係 咁唔係好多啫3,200,000港元啫都唔夠 好啦咁啊即係咁呢單嘢其實冇乜政治敏感啦係咪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其實你咪引導囉係咪咁但係就蹉跎咗成10個月咁呢10個月即係搞到最後尾呢然之後就將個犯呢就送咗去俾大陸呢看管。咁點解呀因為原來呢佢係另外牽涉到一間一個即係大陸嘅刑事法咁樣咁即係其實喺大陸嘅犯法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你搞成10個月呀、而且你係冇任何內容喎。咁其實講真如果你係真係喺大陸犯法嘅話我覺得你可以即係好即係好大條道理咁講出嚟啦唔係。 咁你係非常之鬼鼠嘅。咁然之後咧就喺度話啦，啊，即係你自己政府就發表聲明就係話咧，啊，一國兩制咧嗰、那個即係或者高度自治咧係即係係有目共睹嘅嚇，即係喺度自嗨啊，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咁但係呢個係咪涉及國防外交？ 嗱，冇明言。咁但係咧， 暗示咗， 只係阿邊個估計啫，即係只係呢一個阿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啦，葉劉就係估計啦，因為我以前做過呢一個保安局，咁因為咧有啲情況下咧，咁其實我哋係有權係唔去移交嘅。而其實講真，因為香港唔係國家嘛，香港去同你美國咧去簽訂呢個所謂引渡條例咧，都係中國授權嘅，咁所以就話啦，中國係有話事權嘅。咁好啦，咁、那個情況就喺呢度啦。咁如果美國同埋香港係簽訂咗你引渡條例，而你本身一開始你係冇明言有咁嘅問題出現嘅話咧，喂，咁我又覺得你純粹係為同佢鬥氣喎，因為你即係喂，同埋即係話你而家你究竟點解你要引渡呢個犯啊？係嘛？即係你跟住你又話佢係呢個即係內政喎，你外交部話內政喎，係嘛？呢、這個係即係涉及呢個國家安全喎。 唔係，所以個 QK 就喺呢度啦。我雖然我冇詳細睇呢段新聞啦，但一 get 就 get 到個重點係在於咩咧？如果係正常一般應該咁講，一般嘅刑事犯嘅話，殺人放火。即係強姦非禮，冇理由唔引渡喎，大佬，你同人簽咗個引渡協議，因為嗰個屬於刑事範疇嘛。嗱，同樣道理，如果呢、這、一個根據美國佬嘅講法係正確嘅話，就係話佢 hack 咗入半電腦，即係偷竊啦，即係 theft 啦，係咪？ 即係偷人哋錢啦， 不誠實使用電腦啦，喺香港嘅 講法就係刑事罪啦。 咁你偷人哋錢點會係你自己嘅內部事務啫？ 所以呢條友應該調翻轉頭諗，就唔係。咁簡單咯， 係啊，即係其實 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話嗰條友最後去咗大陸受審啊嘛，但係香港同大陸係冇引渡協議噶嘛， 係啦，嗱呢個 咁點解會去咗大陸 咧？呢、這個就係雙重違例啦。第一違例就係話你自己本身同美國簽訂咗引渡協議，你冇引渡。第二違例就係你同大陸你係冇簽訂引渡協議，而你又引渡翻大陸喎，係嘛？呢、這個係雙重違例， 奇怪嘅地方就喺呢度咯。 唔係，你應該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冇理由引渡翻大陸，因為根本就冇簽引渡協議。係 啊， 同埋究竟大陸審佢咩先？ 係， 涉及國家安全啊，梗唔係啦，係嘛？大陸都係攞個藉口，其實呢個一定係特工嚟㗎啦。如果你俾我估計， 都真係可能 點會睇翻佢啊？ 如果唔係嘛， 即係如果唔係點會睇實佢啫？求其揾個理由。话我要告佢，但其实你都系讲唔通个道理噶。你话要告佢都好啦，你点喺香港引渡翻大陆呢？其实系救佢啊！ 美国佬的眼中会点样睇呢？或者美国人一般人点样睇呢？就系、是、觉得你而家你国家里边有一个人挞我钱，挞完我钱之后，你话你系家事嚟嘅。 不过呢个九成系特工 啊， 佢可能。其中嗰400万，學你話齋，頭先我應該乘一乘8432、3000万，好濕碎數嘅啫喎， 買咗層豪宅嘅， 佢應該唔單止係即係 hack 入去嗰間律師樓嘅電腦攞3000万咁簡單。 啊，其實咧，即係 佢應該隨時入到國防部嘅電腦，係偷咗國家人哋美國嘅國家機密資料。 純粹估計啦，其實佢 hack 人 hack 入嚟一間律師樓咧，可能係想攞啲商業秘密。咁但係佢自己走去炒股咧，呢、這個就係個人行為啦。即係佢 hack 人哋啲商業機密嗰啲嘢咧，就等於咧佢自己即係 唔係 嚇？ 我補充你個觀點 嚇， 佢 hack 入去炒股賺咗3200万， 就是、自己嘅。 CEO 嗰啲係佢 part time 嚟嘅啫 嚇， 佢 part time 添咪叫做 嚇， 即係公餘。 即係炒股就係 part time 嚟嘅。 佢真正應該咧99%就係特工嚟。嗱、如果唔係咧，嗱正常啊，我哋嘅判斷，即係香港政府係唔會咧係咁樣。唔引渡嘅，如果系正常嘅刑事犯嘅话、正常嘅刑事犯，我点解唔引渡啫？我点解？ 总之唔知系咪特工都好，总之肯定有一个政治嘅原因喺度， 背后有一个政治， 有一个政治原因。 而最后点解借大陆佬嚟过桥，就系、是、因为佢99%系呢一个嘅老共嘅特工，所以佢先至今次咁大胆。就係唔引導佢，而美國佬點解喐佢咧？唔單止係嗰400万美金咁簡單㗎啦，即係過去裏面應該咧，佢點解引導佢？引導完之後咧，佢都要挫佢其他嘢㗎啦，九成係咪啊？不過呢單嘢你就斷正俾我，我有曬證據，就借一個機會引導你過嚟咧，就係、是全部挫曬你料出嚟啫。而老共一定係知道嘅， 如果唔係點樣求其揾個理由？哎，我告佢唔使理啦，咁樣係嘛？所以呢單嘢好難講得通嘅，即係老共又好，特區政府又好，變咗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咧而家咧。唔好话系即系有冇高度自治啊？你连司法啊，佢执行里边啦，甚至乎国际协议啊，你能唔能够遵守成疑问？ 嗱，土伯，嗱呢一方面就系话啦，即系你香港对于美国嘅即系利用价值已经系不断咁样减低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其实系即系我要求你履行呢个国际义务咧，你作为香港嘅独立身份所履行嘅国际义务咧，你又唔肯认数、哦。 嗯， 其实就系老共。或者林鄭亦都係配合老共，係不斷咁樣俾理由俾美國去放棄呢個香港政策法。話呢個係好 Q 敗家，呢個係 嗰陣時候我見到梁家傑或者係楊岳橋去美國嘅時候咧、嗯，即係我都即係都好難點樣詮釋佢嗰個行為，好 mixed feeling 啱啊！你用呢個形容詞啱，即係你冇理由去美國遊說就話，喂，幾日你制裁中國冇所謂，不過你喂睇到睇住我香港，我香港有少少唔同，即係我睇完眼嘅感覺就係、是，有第一我唔會拍手掌啦，你做呢樣嘢， 我都 係嘛？第二樣嘢就係、是、好似。啲本土主義喎，其實原來真正嘅本土派原來喺公民黨喎， 唔係，但係個問題 嗱，佢死冇問題， 佢唔係㗎，佢本土派咧係即係係攬炒嘅。嗱，本土派咪之前發起咗一個即係簽名，即係係去呢一個白宮聯署嘛，係嘛？就係、是、放棄呢、這個凍結呢一個香港關係法啊嘛、嗯。 本土派咧，佢最要求即係美國咧就對待香港同對待大陸嘅一樣嘅，即係取消香港嘅 優惠 權啦、優惠啦咁樣嚇。因為點解咁講咧？ 有1800幾人參與㗎，上次嗰、那個。 因為其實即係美國咧對待香港同對待大陸係唔同㗎嘛， 嗯、 即係佢出口嘅限制咧，香港寬鬆啲㗎嘛。咁所以大陸咧就係好多高科技嘢透過香港。 咁所以好危險啊！即係你諗下，你而家你大陸咧，其實喺度榨乾，喺度榨取緊香港嘅最後嘅一啲剩餘價值，即係包括你而家你做白手套啦，而家成日講白手套啦，係咪？你一科水過河去呢一個河套區啊，要搞呢個高科技啊，其實就係貪香港啲乜嘢啫？貪香港就係即係你係可以即係入口好多即係科技敏感嘅一啲產品啫嘛，係咪？咁其實講真。喂，香港過往其實都係即係香港人啊，本身過往都係著數呢樣嘢。其實講真，點解香港人即係過往買 iPhone 會買得咁快啊？其實就係咁解，因為其實就係 唔係，所以美國人咧，好歐洲人都好咧，其實都有個 mixed feeling 嘅、即係你過去呢十年八載以嚟咧，即係佢全部都係貿易差咁樣，係、咪？即係對中國啊，因為靠呢個世界工廠係咁輸出。 即係啲平價嘅， 其實變相咧就真係借錢俾外國人。 嗯、 OK， 因為你喺美國基本上嗰個嘅儲蓄率已經係好低嘅、政府又赤字，大佬外貿你又赤字，咁、自己人又唔係好儲錢啊，係咁 consume、喂，所以而家老共已經咩㗎啦，放寬曬㗎啦，係咁擁啲人出國咯，係嘛？英國又好，法國又好，我最近睇呢一個嘅《經濟學人》有篇報導啊，唔知四月定五月嗰陣時候。咪喺度講咯，佢話對鬼佬嚟講咧，都係一個 mixed feeling 嚟噶，係嘛？喂，大佬，我全部俾你霸曬喎，大佬嘅地方，但我唔要你又唔得啊，係嘛？你嗰啲錢嚟噶嘛？ 你 美國英國好多大學啊，冇咗大陸嘅學生啊，你真係死得啊！真係 唔係你日本唔係其實講真啦，即係日本做啲嘢咧，仲老骨嘅，即係。你就係之前就係話有一間學校咧，係九成嘅學生都係大陸人，而喺早討會上面咧，就真係俾個九成嘅學生咧， 我睇過呢啲， 公開咗，然之後唱國歌啊嘛， 係啊， 喂，真係講真，如果你話呢件事發生喺香港咧，喂，即係我哋屌到撲街啦，係咪啊？即係你而家發生咗日本，佢都好民族主義喎，其實係都要咁做， 冇辦法啦。喂，第一嗰個縣或者嗰個城。冇咁多學生，咁嗰啲教師要繼續生存，個校長要繼續有嘢做。 最現實嘅就係你要話你揾食㗎，大佬呢啲嘢。 咁咪輸入呢個人才咯，圍繞曬，係嘛？輸入資金一樣啫嘛。 係啊， 嗱，但係咁講啊，即係你話講嗰個即係。而家美國咧對台灣咧，其實可能似乎係取代緊香港嘅角色。 咁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其實你喺呢輪嘅中美貿易戰上面咧，其實香港係冇乜角色嘅， 冇嘅， 係啊， 完全冇嘅。 你見到， 因為我收嘅信息就係咧，我估喺雨傘運動嘅前後咧，係老共不停投訴中國，就話呢場運動係你搞班友搞出嚟嘅。我有一段時間都貪得意啊。因為我退出江湖之後咧，就啱雨傘運動啊嘛，你咁咪2014年啊嘛，我2012年其實已經冇乜鋪頭噶啦。你唔知我喺文匯大公報用 Wises search 我自己嘅名 字， 一年啫，出現咗200-300次， 即係 所有個報紙九成係湧曬去文匯同大公。 即 係我係事後先知，因為我期間都知道，大家都唔會睇文匯大公話俾我聽噶嘛，大佬。 就三日見報兩日啦， 冇錯啦， 嗰年來 嗰啲係咁炒嗰啲冷飯咩？華民主書院啊，嘅組成有啲咩人啊，有台獨分子啊，跟住又收美國佬捐款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嘅。跟住雨傘運動，我哋又做咗啲乜嘢啊？之前啊咩非暴力抗爭嗰啲嘢，就係對準呢、這個。唉，嗰啲啊，全部炒冷飯啊！即係你寫一篇變化，可以寫20篇嗰啲文章出嚟嘅。咁你諗下大唔大喎？所以佢而家成個 focus 轉移咗去台灣，而利用台灣作為一個棋子去喐老共。所以佢全部都棋我聽過㗎。第一 ，Donald Trump 一上台就話兩個組織啲錢係亂咁使嘅，或者係使啲無謂嘅地方嘅。一叫 Freedom House， 二就係叫美國民主基金會。所以全部呢啲山水喉啊！一喂大佬。我點貿易逆差啦，大佬，係嘛？二就係、是、發覺我度搞世界革命都冇用嘅喎，係咁俾人投訴喎，亦都冇乜傻喎，大佬對做生意嚟講。所以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基本上係將呢樣嘢強化咗佢。我事後嘅分析嘅、即係綜合呢啲咁樣嘅信息。 即係將咩強化咗佢話？你話 呢種睇法， 即係唔好再干涉其他嘅外國事務，就顧翻我哋自己美國人先。 咁呢個 Donald Trump 具體嘅體現 嘅 就係在於對呢啲咁樣嘅輸出革命嘅一啲嘅組織去支援全世界，包括即係海外，即係例如同中國有關嘅海外民運啊，我哋咁嘅反對派啊，嗰啲咁嘅組織嘅咧，全部收山水喉。係啊，我收過呢個 message 㗎。喂 ，Donald Trump 直情係上咗台之後喺報紙度講嘛，大佬點兩個名啊嘛，一個 Freedom House， 一個係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啊嘛，兩個組織。咁你睇到成個轉向啊，所以而家佢嘅 focus 咗喺台灣。嗱，我收嘅信息就喺曬台灣嘅，香港唔會再變成一隻棋子。對美國人嚟講，雨傘運動前後都仲有，後期冇啦。具體體現就係、是、連李柱銘、陳太去美國，都難聽啲講叫灰頭土臉，冇人睬你，係咪？ 咁啊吓，即系香港政策法就差唔多啦。唉，我哋转头翻到嚟，我哋都讲下呢个唐大妈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